若没有滴水穿石，寂寞的洗礼，那是喜欢不是爱，不刻骨铭心。若没有交出自己每一点余地，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。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，再多艰辛我都很乐意，只想抱着你，陪着你，不言不语也是风和日丽。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，再多无解我都不在意，只想抱着你，保护你，有种不离不弃叫真心。微微暖意叫真心。